经很久没有听广播了。前天收拾屋子的时候，找出遗落了很久的收音机，开始一个一个的抬的摁着，然后又听到了你的声音，很亲切。听着你的声音，你放的歌曲，心里很安静，有一个温暖的角落，觉得我不是一个人，很多人和我在一起。 小鸟睡在我身旁，就像花儿吐芬芳，但愿这温柔的夜晚赐予他甜蜜的梦想。看着他小小的翅膀，还要为自己挡风霜，谁也不能伤害他，我要保护他飞翔。 间，我的心跳只剩一点点，你的诺言就此一搁浅。雨下着下着突然停了，我哭了，落泪了，却再也找不回了你的温柔，我的感受。 还记得小时候雷阵雨说来就来，我和野鸭子躲在树下等着夕阳西下，而此刻我似乎已经有些慌乱了，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，等待青春慢慢的流逝，还是等待你从午夜里传来的一声叹息。来听这首歌，就叫不能等。 尽管有些天真，我过去相信你，更相信我自己。

夜不能寐，没关系，听夜歌。我是吴周彤。欢迎回到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周彤。我用夜歌刻画你的心情，要你放松，这样美好的东西才会走进你。如果你寂寞，就把它当作是一包感冒冲剂，用这首夜歌把它泡一下，来喝下它。 多余的冬季总算过去，天空微露淡蓝的晴，我在早晨清醒的阳光里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，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，像一面深邃的风景，那是爱过他却受伤的心，丰富了人生的记忆，只有曾天真给过 技术销售的，应该也说叫技术服务销售行业的，晚上经常加班，有的时候吧觉得挺心里挺不乐意的，挺累的，想着人家在床上睡觉那些人觉得真是一种享受。不过后来等到你回来之后再看一看，看看家里边的老父亲老母亲，他们觉得哎呀你这是工作回来肯定很辛苦，看到他们自己那种 对我的那个体谅和关怀，我觉得我出去工作呀或者是陪客户啊，那些心里边的心酸的感觉都没有了。我爸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就是说这人呐，如果把黑夜当成是第一天的开始，你就会觉得你应该在第一天开始的时候做点什么。所以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不愿意的情况下，我就用这句话来告诉自己。总的来说，其实加班除了这个心酸之外，跟客户聊天也相当于是说去学习吧。在去之前可能觉得不乐意，但是每次回来都是挺乐意的。应该有点收获吧。也在这里也祝呢，所有在夜里加班的人都能够在加完班之后感觉到有很多的收获。那也就祝所有加班的同事们，天天的都挺开心，一家老少都幸幸福福吧。 关上窗，隔绝外界纷纷扰扰，静下心听见爱随时间流淌，夜色较凉，人去远方，是或非再不用伪装躲藏，那是你真实着我炽热目光，世界不过是咫尺间方，多少次相拥恨不能见一丝希望，告诉自己就荒唐这一场，

你哭与笑，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，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，无论是祸是苦，也是也是一切都闲事，留住是这一个微笑，我已注定为你哭与笑，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，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，无论是祸是苦，也是也是一切都闲事，留住是这一个微笑，无论是祸是苦，也是也是一切当闲事，仍旧是这一个微笑。这里没有人， 我想 我可以， 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你和夜歌， 也不想流淌， 他会倾听你的寂寞， 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危险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，拥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 不害怕打脸，闪电是座城堡，要你的拥抱给的温暖。